一些啊，它的保质期大概是多久？ 嗯，咱们这个保质期的话，差不多你拿回去喝到一两年是没有问题的。 嗯，其实像奶粉回去以后啊，喝的次数真的是挺勤的。比如说你上班族啊，有时候下午饿了的话呢，你就沏杯这个奶粉， 对 啊，浓浓的牛奶的感觉呢就来了。 是。 另外说老年人啊，这个也维护自己的身体啊，都可以喝这种补钙的奶粉。另外呢，早上起来吃早点的话呢，你不用呢弄那种这个鲜奶，还得熬啊或者怎么样哈，不然微波炉热呀。像这个的话，夸一沏，然后一杯浓浓的牛奶就出来了哈。 没错，特别的方便， 真的是非常的方便。所以呢，要吃的话哈，其实一罐虽然说得有小两斤，但是呢，如果每天消费的话，其实很快就会消费完啊。所以大家呢，其实可以多组来订购，因为今天的价格实在是太诱人了。我们的主品呢是高钙营养奶粉四大罐，每罐呢是900克，一斤多将近两斤了。另外呢，还有赠品是一大盒，每盒是360克。那么市场价这些要近千元了，但是今天呢，我们价格只要399，你就可以把荷兰乳牛高钙营养奶粉拿回家。我们的订购热线您听好，是400-015-5151，400-015-5151。 北京城市广播1073，请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FM 1073 AM 1026，北京城市广播1073，在你身边。 瑞麟开春特惠，买羊奶粉送999，足金钥匙的活动啊，得到了不少朋友的关注。家住东城区的王先生就说了，本来就是想试试看的，没想到还真送了一枚金钥匙，老婆可开心了。还有海淀区的刘女士就说了，家里面好多瑞麟的赠品，什么手拉车、按摩仪、紫砂杯都有，听说这一次居然送黄金钥匙，而且订购四盒羊奶粉就送，那肯定不能错过。 是的，这次瑞麟开春特惠价格一降到底，厂商建议零售价格258元一盒的瑞麟金钻配方羊奶粉，活动当中立减170块钱，只要89元一盒，而且订购四盒就送一枚999足金打造的健康金钥匙，这可是从来都没有过的。活动只有5分钟啊，热线记好了，4007106108，4007106108。 前两天逛商场的时候还看到中国黄金的金价是286块钱，但今天瑞麟开春特惠，订购一盒羊奶粉优惠了170块钱，四盒羊奶粉那就是680块钱了。 是， 而且还要再送您一枚999足金钥匙，难怪这电话是挡挡满线。 嗯， 但是因为这次是由香港金币投资总公司设计制作的限量发行的金钥匙， 对， 所以呢每档活动只有20个名额，先到先得，送完为止。热线是4007106108，4007106108。 天气越来越暖和了，每天早上呢都能在广场上看到大爷大妈们晨练， 嗯， 雷打不动的太极拳、单杠、压腿、养生操，尤其是劈叉和一字叉， 嗯， 感觉啊个个都是运动健将啊，身子骨的比我们都健康。 对， 难怪现在好多问题啊都越来越年轻化了。 你呀，啊，就是太没见识了，在我们瑞麟服务中心啊，像这样的老人多呢。 哦， 虽说没有武侠小说里那样的走路带风、锻炼带功的，但也是爬山看景、骑车旅游的。关键是啊，他们每天都在坚持喝瑞麟羊奶粉， 是 640毫克的钙、7.5毫克的铁、40毫克的维 C、7.9微克的维 D， 每一样营养元素啊，都是营养你的身体。 对， 而且花费也不高，356块钱订购四盒羊奶粉，就可以喝上2个月的时间，划到这每个月才178块钱，每天才4-5块钱。 嗯， 这和平时咱们去菜场买把青菜，或者是买个苹果的花费是差不多的，但是营养构造却完全不一样。热线是4007106108， 4007106108。 千万别忘了，瑞麟开春特惠，首次赠送999足金钥匙，只要花356元订购4盒羊奶粉呢，就能够不花钱免费得了。 嗯， 热线是4007106108，4007106108，尾号是4971的朋友订购了4套，说听了你们活动这么久了，这次的优惠力度啊，我特别的心动。 哦， 4盒羊奶才300多元，还送一枚999的金钥匙，现在一克黄金也得200-300元呢。 对， 还有5619的朋友订购了5套，说人生一世草木一秋，到了我这个岁数啊，就得要好好照顾自己，不给儿女添麻烦，那就是好榜样了。 嗯， 只是你们活动当中免费赠送的金钥匙怎么样啊？会不会是镀的一层呢？ 您放心，100%是999足金钥匙，是由香港金币投资总公司设计的好运连连字样，还有4个爱心，分别是智慧、富贵、平安、健康的寓意。而且每个金钥匙啊都有证书和精美的首饰礼盒，以及吉祥喜气的红绳挂件，送人自用都大气，但唯一美中不足的就是这是限量发行的，每档活动只有20个名额，别犹豫，现在就来拨打热线4007106108，4007106108。 瑞麟呢是著名的羊奶品牌，上千亩的自有牧场，2小时冷链快运，快速杀菌制成奶粉，先进的除膻技术，即使您是喝不惯羊汤的朋友也可以来试一试。 是、啊、 现在拨打进4007106108，4007106108，原价是1032元的4盒瑞麟羊奶，加上一枚999足金的健康钥匙，一共才花到356元。4007106108，4007106108。 导播提示：此刻4007106108，4007106108已经是满线了，金钥匙还剩下5个名额，抓紧时间了。4007106108，4007106108，356元喝上2个月的羊奶粉，花到每个月才100多元，每天才4-5元。加油打电话4007106108，4007106108，4007106108。瑞麟羊奶啊，现在是我们家的红人了，我爸妈在喝，我老公公在喝，我奶奶在喝，我外婆在喝，小姨喝，姑妈喝，如果要选一个瑞麟家庭代表的话，我一定能选上的。 你还别说啊，我们收音机前的很多叔叔阿姨们，他们的家庭里边也有很多人在喝瑞麟羊奶。 是， 所以呢，有的时候啊，一整个家庭出一个代表，一次性订购就是个30-40盒。 嗯， 有的是看中了这个羊奶当中640毫克的超高的钙含量，有的呢是看中了羊奶的温润，有的看中了羊奶超高的吸收率。不管怎么说吧，瑞麟羊奶呢现在真的是火了。 确实，这也是因为人家这品质好啊，才能迎来各种的好口碑。瑞麟全部采用的是纯奶干燥，8公斤的鲜羊奶才能浓缩成1公斤的干粉，你想想多少营养都集中在其中了，满口的醇香，没试过的真的应该来尝试一下。价格也很亲民，原价258元一盒，现在只要89元一盒，订购4盒也只不过才356元，还能免费得一个象征着幸福平安的金钥匙。订购咨询热线是4007106108，4007106108， 4007106108，4007106108，尾号0597761863140393的都是已经订购成功了。 嗯， 感谢大家的支持，全部都是免费送货，货到付款，而且承诺货到了不满意可以直接的拒收，承诺呢喝不惯没有拆封的给您退换货，所以啊您是没有任何的后顾之忧的，唯一要做的就是赶快来打电话了。 是 4007106108，4007106108。要知道这个羊奶我们一直都是有的，全国都有专卖店，北京呢更是有2家，但是呢象征着健康幸福平安智慧的金钥匙那可不是天天有的。 对， 这批备货呢就定制了1000个，指不定什么时候就没了。 嗯， 那活动呢还有30秒钟马上结束，想要的朋友赶快打电话4007106108，4007106108。 没错，好羊奶选瑞麟，不要258元，只要89元一盒，4盒就送您999足金金钥匙，限时回馈，品质保证，马上来拨打热线4007106108，4007106108，4007106108。 千年来，灵芝一直被认为是仙草、瑞草，是历代王公贵族的养生珍品。现代科学研究也证实，灵芝是促进人体整体平衡健康的理想调节剂，备受养生名家推崇。充分挖掘灵芝瑰宝作用，普及健康知识，平衡养生公益健康节目将告诉你科学养生的方法。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平衡养生专题节目。在今天的平衡养生专题节目当中呢，我们继续有请健康顾问杨世军老师呢，向大家介绍一些相关的健康话题。 您好，各位听众好，今天想谈的小话题是抑郁跟痴呆的关系。抑郁症患者会出现身体啊不舒服，头疼、头晕、食欲降低、体重下降、胸闷、疲惫无力、尿急、尿频这些症状。抑郁发作的时候呢，患者思维啊迟缓，联想困难，反应迟钝，主动言语少，情绪低落，表情呆板，兴趣减退，动作减少，生活呀疏懒。尤其是严重的抑郁症发作的时候呀，确实是酷似痴呆。抑郁性的假性痴呆呀，它是没有脑部器质性的病理改变，它称为一种假性痴呆。假性痴呆呢，其实是早期抑郁症的一种表现，所以很多人呢分不清楚的。看到老年人呢蓝眼少欲，记不住事儿，说话前呢这个前言呢不搭后语，反应呢漠然，就认为啊这就是出现了痴呆了。假性痴呆和人的性格呀有很大的关系。如果他是做事认真，性格内向，有事放在心里不说话，考虑事情比较周全的，对自己要求啊比较高的，这些老年人更容易出现假性痴呆。退休以后兴趣爱好都没有了，不关注自己的老人呢最容易啊出现假性痴呆。性格内向认真的老年人容易啊也出现假性痴呆。自我评价降低，发生无用感、无望感、无助感、无价值感，自责自罪，可产生的幻觉，反应的迟钝，如同啊痴呆。所以说轻度的、中度的患者呀， 说实在，咱们就上医院去采取一下心理咨询啊，这种可以呢慢慢的改善这个情况。严重的抑郁者呢，那就一定要有一个系统的药物的这个治疗，采取一个积极的措施，多与人呢接触交往，参加一些呢社会活动，培养兴趣爱好，作息啊要规律，睡眠不能够少于5个小时，但是千万也不要超过8个小时。饮食要规律，食材要多样，忌暴饮暴食偏食。户外活动呢，每一次啊起码都要30分钟到40分钟，一周啊最好有个3次到4次。还可以呢承担一些家务活动，让自己呀、这个要感到一个愉快放松的心情。现实中间我们呢还是要把真假的这个痴呆呀来给它分开，就是假性痴呆那就是一个抑郁症的表现，那么真性的痴呆呢，那咱们更得注意啊这个怎么来能够进行一个医学的科学的一个治疗。抑郁症性的假性痴呆又称为呢可逆的认知功能的障碍，常见于老年人，这种从知啊这个障碍呢，假如经过了及时的这个抑郁的治疗的话呀，它是可以改善的。但是由于疾病的表现跟某些的器质性的不可逆性的痴呆有类似的地方，所以呢一定要加以呀鉴别。那我们怎么来给它鉴别呢？首先是病史。抑郁症性假性痴呆的人呢，既往啊他是有抑郁症的，或者呢是有一个狂躁的疾病史的，而这个痴呆呢是没有这种病史的，所以这从啊他以往的这个病史来看，抑郁性的假性痴呆啊既往啊他是有抑郁的病史的，那么而痴呆的这个发生呢他是没有这个抑郁的病史的。第二呢是从症状，抑郁症性假性痴呆的话呀，主要表现是一个精神上的抑郁。如果患者呢这个没有记忆力、智力的障碍，有的呢抑郁者回答问题呢就是慢一些，那么或者呢是不回答，动作比较迟钝。智力测试的话呀分数啊这个比较低，但是抑郁症呢如果缓解了以后，他的智力测验呢这个分数就恢复到正常。那么抑郁症的患者回答问题的时候可以有一个近似的回答，答案呢跟提问的内容呢比较近似。那么轮到这个痴呆的患者的话呀，他完全是存在一个记忆力、智力的障碍。痴呆是不可逆的，就说你发生了痴呆以后，咱们不能说慢慢慢慢痴呆就好了，这是不可逆的。为什么？因为这是大脑是一个器质性的病理的变化。痴呆的患者的话呀，语无伦次，丧失了所有的这个智力的功能，退化，逐渐呢不言不语，表情冷漠，肌肉僵硬，大小便失禁，生活不能自理。所以咱们从一个病史，从一个症状，还有呢要从家属史。抑郁症性的假性痴呆的患者一般是存在家属的一个精神病史或者抑郁症的病史，而痴呆的患者呢同样啊存在一个家属的痴呆的病史以及精神的疾病的病史。所以这个要分开，一个是这个病这个家属史是抑郁症的，一个是痴呆的。另外呢从病程时间，抑郁症性假性痴呆患者是存在啊时限性的，就是他有时间的。这个患者病情呢一般呢晨起比较重，早上啊比较重这个抑郁的，傍晚呢逐渐呢减轻，到了夜晚的话呀他的症状啊这个抑郁啊就会消失。而痴呆症的 这个他的这些这个病程啊症状啊就不存在这个实现性，就是没有这个时间的这个变化的。世界卫生组织预计啊到2020年的时候，抑郁症呢世界上呢都将会成为啊第二大的高致残性的疾病，仅次于冠心病。抑郁症呢最核心的症状就是一个情绪低落，精力下降，或者呢容易出现疲劳。患者的话往往会产生生物感，就是没无望、无助、无用感，这是自己啊就产生这个生物感，还常常呢伴有思考困难，难以啊集中注意力，焦虑烦躁，话少活动少的这些症状。那么抑郁症还有三自症状，就是一个自责、自罪、自杀。抑郁症是会出现这个自杀的倾向的，而且还伴有躯体的症状，食欲下降啊，失眠啊。抑郁症到目前为止的话病因呢也没搞清楚，即使有生物学的因素，比如像脑内的一些神经递质啊失衡，就是说我们脑内的这个信息啊从一个神经细胞传递到另一个细胞的时候，那么神经的递质应该是正常的，而这个神经递质失衡有关系。另外呢还有跟免疫上的、遗传上的、心理社会因素都有关系，比如像亲人去世、家庭关系破裂、失业、贫穷，这都是相关的因素。身体疾病有可能有比较多的慢性病，或者是酗酒、吸毒这些问题，任何年龄段呢都可以呀、啊，就产生了这个得这个抑郁症。青少年、孕期和产后妇女、更年期、60岁以上的人群，尤其应该关注呢。对，当感觉自己的情绪不好的时候，咱们还是应该呀、啊、上医院去检查一下。 上半时段的讲座呢暂告一段落， 以下是广告时间。四川鲜排灵芝集团是一家采用现代生物技术对灵芝进行大规模萃取应用的高科技企业。四川鲜排灵芝集团生产的鲜排灵芝系列产品多年来畅销海内外，深受广大消费者喜爱。四川鲜排灵芝集团在北京有17家专卖店，咨询电话6618-2780、6618-9762。温馨提示，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品。以上是广告时间。 接下来请朋友们继续收听平衡养生专题节目。 说到头，这个抑郁症、痴呆都是啊我们的神经系统的一个发生问题，但是抑郁症呢是一个非器质性的这个病理的变化，而痴呆呢它是一个器质性的病理的变化，所以呢这两个呢是根本呢是不一样的。往往呢抑郁症呢在年轻人、老年人身上都可以发生，它呢跟我们的这个缺乏体内比如像啊缺乏这个铁元素，缺乏呢这个锌元素，缺乏铬元素，还有呢在体内呢缺乏呢这个常量元素，比如像镁元素、钾元素都可以。所以说我们人体需要的营养啊一个都不能缺少。灵芝中间含有60多种的这个我们人体必须的这个一些元素，而灵芝的这些60多种有效成分呢进入到我们体内呢，它可以啊补充我们人体平常中膳食结构中间呢得不到的、缺乏的。那么比如说这个抑郁症的产生就是跟我们的这个铁元素这个跟我们的锌元素、铬元素、常量元素的镁元素以及呢跟我们的钾元素啊缺乏有关。所以呢如果这个灵芝进入到体内以后补充了我们人体必须的这些营养元素的话，那么整个的神经系统的这个神经递质的这个状况呢就可以改善。灵芝可以宁心安神， 灵芝还可以呢，起到呢一个呢调节我们的这个全身的免疫系统功能，还可以起到一个抗氧化的作用，那么使得我们人体能够是处在一个内环境平衡的状态的话，那么这种抑郁或者是痴呆可以呢把它发生的这个时间推后，或者呢可以呢预防不发生。灵芝中间60多种的有效成分，对于我们人体来说是起一个整体调理啊，局部的改善。同时灵芝还可以调节我们中枢神经系统分泌的内啡肽、脑啡肽，这是促使我们的神经系统啊，这个能够处在一个活跃的状态，能够啊使得我们保持我们一个精神上的愉快状态，这都对于改善我们出现呢可能会出现抑郁症或者会出现痴呆症的这个状况呢，就得到一个改善预防的一个作用。 今天的平衡养生专题节目就播送到这里，以下是广告时间。仙牌灵芝茶专卖店电话7066182780 6618 9762，安外84130035，海淀62197759，崇文67115572，朝阳65866376，顺义69464338，通州13661213708，昌平80103197，宣武63428959，丰台63820199。 温馨提示：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品。以上是广告时间。